爱上这感觉，这迷醉的感觉，飞起来总比走路快，慢慢的习惯，慢慢的闭上，带你走进另一个世界，也曾害怕寂寥有天会被戳穿，就像害怕拥有的会消散，可要保持自在，要继续忍耐，要把一切虚伪都归于爱，阵小雨，甘是天也咧笑我讲，怎会行到今日这一步？大家拢爱庆贺，少人别着该怒，只有我的心差一度。过去所有疼惜，一步一步变作炸药。打开看无底的悲伤，我知你有你苦衷，什么拢免搁讲，咱的笑容哪会遐勉强？你讲过海角天边有我有你，当作是两人的爱长江。爱你的勇气，但袂到结局，只剩往事挂阮的心，回头袂止。祝你幸福，我祝你快乐，人生的路，今后袂当搁共行共倒。一声清风，大厦的当初，无情打落一片痴情的红叶。